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我知道呢个礼拜大家都 好期望， 系啊，我知道呢个礼拜大家都等得好心急噶， 因为 上个礼拜泥潭光临咧，咁就令到咧我哋嘅正节目就冇办法正常出街啦。咁啊，我为着大家主持人安全着想，梗系 call off 佢啦，系咪啊？ 系啊，冇保险噶嘛。 系啊，唔好话我车唔车嘅问题，我车都冇保险啊，最主要系 即系好关心你个监制， 系咪 咁我老婆第一時間就好開心，耶、yeah, 放假咁樣， 可以翻屋企 咧。你唔好講到好似咁冇人性咁先，阿大哥， 你開唔開心啊？ 梗係開心啦、 啊，係啦。咁今日就一定要介紹今日嘅嘉賓噶啦，卿姐。咁啊，上個禮拜 介紹啊，卿姐。 都要補嘅呢句，我係唔知點接你喎，因為上個禮拜其實好多人好期待你到臨呢個花生台。 知唔知呢個咩嚟噶？ 呢、這个手袋 咧，呢个借个手袋，今次我揽住你，咪冇得执袋走啊！我惊啦， 乜嘢语格可以咁样开你玩笑喎？ 我相信 Emily 好讲得笑噶，其实 唔系啦，再加上 Raymond， 我今日见到 Raymond 其实好紧张， 系啊系啊。是啊 即系 Chris 讲得出， 有咩事啊 ？Raymond， 你讲 我唔知你坐喺我隔篱，我本身就已经有少少紧张。 心底实咧就已经叫咗 Donna 坐喺你隔篱，佢又唔肯坐喺你隔篱。 我中意坐你隔篱啊嘛， 你又可以坐喺我隔篱，你又坐喺佢隔篱，咪最好咯。 今日当倾偈咁啫喎，吓唔好咁serious 喎，咁 serious 嘅话咧，动气又唔好啊呢个世界。 你唔好执袋，我锁埋道门先。 同埋今日咧，大家留意一下咧，我哋呢个花生台呢个节目咧，系第一次咧系有花生，即系有真正嘅花生可以食嘅咧，所以兄姐上嚟系即系有啲唔同啲嘅呢个招呼都嘅啫吓， 系啊，见过，特别噶，今晚 冇收广告费嘅，你咁样打出嚟 ，OK， 唔好咁搞 啦。其实姐真系好玩得噶，好开心噶。 今日真系要见识下， 好。 上个礼拜我问咗有即系民主党嘅朋友啊，阿兄姐有冇啲嘢唔讲得嘅咧？ 粗口咯。 冇啊！今日肯定冇，我哋大家都好弱，好 自制。突然间讲咗一粒， 冇，尽量都克制到自己。 有时佢哋唔系啊，突然间咧讲到好兴咧，讲六八九嘅时候好兴咧，咁啊，都唔知啦， 都唔知噶啦， 好行嘅，嗰下好行嘅，即系有时我哋啲男人比较争性情少少咧。 好，唔好讲啦，算啦吓。 我哋今日尽量，我尽量禁住。 我第一个问题，你有冇好轻松咁接受个访问咧？ 有、哦，其实我大部分啲访问都系好轻轻松嘅、哦。嗯， 点解即系出边个 perception 唔同咧？ 咁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好似嗱，我而家成日喺街度见啲街坊， 嗯， 哇，乜你咁样噶、啊？ 即系点啊？ 即系点啊？ 好 nice 咯！ 电视见到我同喺街见到我， 嗯， 系完全两个人咯。 嗯 我哋今日咧，其實都有啲 買啲咪阿姐， 都有啲聽眾咧係留言就話：哎呀，我好想見到阿兄姐咧笑下嘅樣，笑下嘅樣。 大家好， 好少見到你笑， 想笑 係咪就係咁樣咧？即係你正話講啲街坊啊， 見到你，因為喺立法會 鬧人， 而家冇理由突然間就咦幾好， 唔係咯？而家執主席咁樣， 你鬧緊阿蘇錦良嘅時候，你咦幾好咁啊？ 不過有時對住嗰班人啊， 你真係扯火噶嘛，笑唔出啦， 亦都唔應該笑啊！如果你好嚴肅咁喺立法會辯論緊，嗯、但係我喺街見到啲街坊，我梗係笑，我唔到我冇見到街坊。 又係新年咯，嗬！我哋扮財神啦，哇！真係四萬咁嘅口㗎，係 咯， 真係好開心㗎。 同埋我哋睇到一啲即係關於阿姐嗰啲文字咧，文字其實睇唔到個樣㗎嘛，睇唔到個語氣㗎嘛，所以感覺上都好似好認真、好 有時咧，記者係好獨立嘅，佢會揀你最即係影得最唔好嗰張相，就 cap 個標題嚇，話你講過乜講過乜嚇。早排你都俾人屈得唔少喎。 唔緊要啊！呢啲嘢 做小事啫。台灣蔡英文嗰陣時俾《Time》嘅先影嗰張相都夠咩啦？係咪先啊？ 冇乜緊要啦呢啲嘢。 所以我頭先係有啲有出奇，哎喂，點解哇？兄姐等緊我哋唔得啦！我哋下面食嘢都已經趕緊上嚟啦。哇，兄姐，我諗住入嚟俾人鬧咯。 你哋唔準時啊！你哋真係，我其實唔係邊個等邊個，我覺得做人應該準時。 係 咁準時咧，就唔係話答正， 係早十分鐘， 係啦，十分鐘到。 我早十分鐘已經係遲啦。 嗯、其实我哋七点钟已经喺楼下噶啦， 我哋喺度商量紧节目嘅方向， 系就喺度，系啦， 做紧功课。 咁你清唔清喺楼下？你搭搭九应该上翻嚟啊嘛。 兄姐讲得啱， 唔系因为个炸两好耐都唔 理啊。买啲沙冧啦，讲咁多， 所以我 多你多你 多你多你多你啊！所以我第一个 感觉觉得卿姐话几玩得噶。其实咧，我觉得你系咪最早嘅网台主持咧？你 out radio 嗰时，out TV 嗰时， 讲错第二个，讲错 系个，你系真系最早嘅。 都 喺 out radio 都播埋嘅个节目。 以我所知系嘅， 系啦。咁点啊？最早？ 你真系好似系一个最早嘅节目主持 啦吧？最早之一啦，应该系搞咗四五六年噶啦，我都唔系好记得。 大概嗰个背景系点啊？点解嗰 时你会民间电台早啲噶？在 民间电台梗系早，但系民间电台咧就系犯法， 系犯法噶嘛？你系被捕之一啊！你 系啊，被捕啊吓。咁 所以你做过唔犯法嘅？ 嗰阵时系有班啲专业人士，咁佢话我哋都系喺网上有啲各方面嘅声音啦，咁咪你嚟做下节目啦，又讲下啦，咁样吓，咁咪做咗，咁咪搞咗几年咯，都唔系次次做嘅。一就是、我自己得閒啦，同埋有議題啦，揾到嘉賓啦，咁咪做咯。咁有啲就即係有啲嘉賓咧，就係建制派嘅。 我見到李慧瓊嗰出， 係啊，李慧瓊就最近啦，因為佢自己話唔知點樣放下分歧，又話唔知點樣大家合作，咁我 佢咪 sell 你啊？ 我問佢啊，我話喂， 佢咪 sell 你？ 你俾我睇啦，你呢幾年點樣去嚇？大家走出困局先，而家就困到困打困窿啊！而家，所以张德江嚟嘅时候，我话而家咧就系香港最黑暗嘅时候。喺九七以嚟，因为个社会严重撕裂。咁李慧琼都企喺隔篱噶，听到我讲，我睇到佢周街吓， 佢喺度嘿嘿嘿咁啊。 咁佢唔知 佢有冇 say 嘅啫，其实有冇权力噶佢？ 我相信梗系冇啦。但系佢周街卖嗰啲广告话要咩放下分歧，走出困局。咁我睇到哇，我仲得嘅，我即刻请佢上嚟我节目讲下。咁佢成个节目讲咗30分钟都冇讲点样去放下分歧，走出困局。咁但系咧，即系我咧，你睇我做嗰个节目咧。就當然民主派係朋友有上去啦，但係咧我亦都係想請一啲即係同我不同政見嘅人。 阿毛都有㗎，我見到。 長毛有冇咧？嗱，點解長毛應該冇？因為點解咧？長毛直情喺嗰個 Our TV 咧， 佢 自己 另外有一個節目嘅。 哦，佢副題材第二個節目就唔係你嘅節目。 佢同阿黃咩咩一個節目㗎嘛。 咁所以佢又有啦。咁所以咧，我就係好多時咧，就係請一啲咧。系即系你可以讲话亲共嗰啲人， 李国章啊，李国章，哇，得我啊，真系， 系你请到佢哋喎，呢下嘢， 佢 请到， 喂，你哋请唔请到先？ 我哋请唔到， 我请唔到。 嗱，咁你又要真系沾下自身啩？点解请唔到啊？ 因为未请咯。 其实 Donna 请咧有机会噶， 唔系，你咪话佢就职嘅时候，我带佢行中大 咪就系咯，咁佢实你实请到佢啦。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做人咧。大家政見或者意見係可以好尖鋭嘅，有分歧。 呢個我同意嘅。 不過咧，你要有一個基本嘅尊重。如果你連呢樣嘢都冇， 就咩帶走啦。 你嚇喺呢度啊，咩各樣嘢咁樣鬧人啊，各樣嘢咧，我覺得係冇意思嘅。 其 實我覺得喺個台又好，喺議會亦都係。咁我就成日都講話，以前唔係好多年前立法會辯論咧，好多時啲人咧企喺度咧就講講伏爾泰。就是法国的哲学家。 是啦。 就是我用我的性命去捍卫你。 你说话权利。 的表达自由。包括你反对我的自由。现在没人再讲的了。现在是怎样啊你一讲的东西他不喜欢呢他铲到你飞天。 唔 好，粗口啊，乜都出齐。 我哋食啲花生先， 我唔使慢慢食啊。 判你啊， 好多人都系咁， 讲埋先。 系啊，民主党尤其是系见得好多。但系我自己咧，或者我哋民主党好多人唔会系咁嘅。所以你不同政见嘅人，你话点解请佢上嚟，系佢讲佢噶啦。咁我亦都可以问佢嘅嘢。但系基本系有翻啲尊重。如果唔系嚟到哇大闹人哋啊，又呢又路讲埋粗口又剩。边个会嚟同你癫啫？ 好同意啊！即系你请佢哋，佢哋肯嚟。当然呢样嘢本身嚟讲都好了不起啦。但系更加了不起咧，就系话你有呢个气量去请佢嘛，你都愿意同佢倾嘅，同佢沟通嘛。 譬如你个张伟豪，即系真系冇谂过 气量，冇个气量，真系暂时啊， 暂时未得。 系我自己可能都未到呢个位。 真系坐低我闹。 哇！同我一齐，我点讲嘢？ 讲嘢啊！开口就闹啦。 咁如果北京要同你倾，你咪实冇得倾。 冇 得 倾 噶，因为我唔识普通话。 其实呢啲但系你讲得啱嘅。 嗱，我觉得任何 理性角度嚟谂， 世界任何好尖锐嘅矛盾咧，我唔赞成用暴力、用武力去。 我都唔赞成。 所以咧， 是一定要 溝通。 咁所以最近話啊，嗰啲年青人啊咁嬲啊咁躁啊各樣嘢點處理？我話咪要同佢哋溝通咯。咁有啲人聽到反曬白眼，我話做咩啫？我梗係要同佢溝通。其實唔係唔好淨係話年青人，任何年齡嘅人，佢有啲好大嘅怨恨，有啲憤怒，尤其是你係政府啊。你更加要人同人溝通，因為你攞住啲權啊嘛，我都冇權，我淨係有一個小小嘅立法會議員，但係我都願意溝通你，所以林鄭月娥上過我嘅節目，袁國強、梁愛詩、范徐麗泰，啲冚冷啲非常之左嘅人嚟噶嘛，咪大家傾咯，咁你傾完曬半個鐘頭，你未必處理到所有嘢，但最少大家講咗，你講你嘅，我講俾你聽點解我唔同意你，我認為你應該點。咁我去見阿張德江，我都係咁同佢講噶啦。我覺得就係、是、所以即、就、係、是，但係而家呢個社會係嗰、那個心胸好窄咯。即係你如果你講一啲佢唔中意聽嘅嘢，佢自然就唔俾你講噶啦。 呢、 這 個就 是、反對 你啱啱開始講，即係撕裂咧。其實呢個其中一個反映咗嗰樣嘢咯。其實係即係撕裂咗，好極端添啊！行得 係咪？呢、這個就係我哋節目同人哋唔同嘅地方，所以我哋俾足時間你講，都唔會嗰啲漫話講粗口唔會嘅，係咪？ 而家都未有。我最近上商台，佢都係俾足我講嘅。你同商台差唔多。 咁係 accompaniment 嚟嘅，我覺得係啊係啊。喂，嗱，有樣嘢想請教卿姐啦。你對住啲官，啲官上你節目，咁佢答嘢梗係四平八穩喺度打官腔，你有冇對策？ 有曬 model answer 噶嘛？佢哋嗰啲。 咁我都梗係講咩？我唔同意佢噶啦。當然我而家唔可以記得曬咁多個講咩嘢啦。而且咧，我做嘅節目咧有個唔同添。就唔係淨係好似而家咁講嘢，我係發新聞稿嘅、所以呢睇下邊個官或者咩人啦、哇最勁嗰陣時四十幾個記者坐曬喺度嘅，所以淨唔係我淨係問佢啲、記者坐喺度，咁甚至呢我亦都同佢未必係約法三章嘅，我同佢解釋前，我因為我哋個節目呢就係、請埋啲記者嚟聽嘅，咁做完我哋半個鐘嘅啫，做完呢唔該你留喺度。答下佢哋啲問題，咁多數會留大約廿分鐘到啦，再招呼下啲記者。咁所以係咁樣做嘅。咁所以其實我即係、我自己都係個記者咁啦，嚇，仲講翻以前啲嘢。咁但係即係有啲嘢好多市民好想知嘅，咁我咪要問佢，叫佢答。但係咧，我覺得個禮貌係好緊要咯。但係我冇可能同佢啊，你又真係叻啊，你做得咁好， 你真係做得頂呱呱。 嗱， 即係人民喉舌啦，你。 听日阿练月增老总上嚟我节目啦，听日两点半 记得收睇， 帮你买广告，帮你买广告，听日 得， 得， 梗系要啦，梗系要啦， 攞条 link 嚟，一定帮你 share 到爆。 好， 其 实 我想问啦，开始， 好问啦， 我谂喺你哋之中，我同阿姐最熟噶啦， 咁梗系啦， 一定， 但系咧，我都唔系好知阿姐咧嘅。童年啊嗰啲嘢 你要知咁多嘢啊， 唔系好多人都系问啊，即系你细个系咪都系咁 咁恶啊？ 唔系唔系， 你一 间咁有正义感啊？ 一间学校，一间学校由小学， 你咪香港出世 啊？班读到中七，读到你入大。 Mary Mount 系咯，嗰阵时 系咪做风纪？ 系啊， 小学 咩 转名 咯？系喺小学咧就喺大坑道啦，中学就喺南塘道，咁我喺中小二。 南塘道都喺边度？ 南塘道 跑埋啲相 噶啦，系咪啊？ 跑埋啲相， 搞错啊！南塘道喺边都唔识，你真系俾个地图佢啦。 俾地图佢更唔识啊！ 我哋而家惯咗咁 Google 嘅，而家系全部都系 Google 系。 咁我真系小二读到上去， 点解小二嘅？ 我初初喺我妈妈摆咗我喺我六姨嗰度住咧，因为我妈妈咧。因為當年咧就係冇 托兒所 嘅，冇外用啊。咁、樣咧，所以咧好多啲有錢人咧就請一啲本地嗰啲女人， 馬姐、 阿嫲嗰啲 住家公， 住家公， 住家公。 我婆婆 咁，咁係真係住喺個個士頭屋企嘅。咁嗰陣時我爸爸死咗啦，我哋冇錢啦。咁我同埋我兩個哥哥，咁啊三個都好細個。咁我媽媽咧又冇讀過書，即係佢老一脫嗰啲中國女人啦。咁、所以咧佢要去湊我哋。 幾多歲到啊？嗰陣時媽媽。 嗰陣時啊，我媽媽 三十幾咯。 係咯，咁上下三十幾四十零啦怕。 你就嗰陣時幾多歲？ 我嗰陣時的幾 歲 四歲啦、五六歲啦，因為我爸爸係我四歲嗰陣時死嘅。咁所以咧，咁佢又好慘啦。咁所以咧，佢就將我哋三個咧就分散喺不同嘅 親戚 屋企住，即係啲親戚。即係接濟我哋啦，咁我有一個哥仲慘，仲要翻去大陸。我兩個哥喺大陸出世嘅，我係嚟到香港先出世。係 咪嗰個六哥？ 唔係六哥就係後來走翻翻去俾共產黨捉鬼住嗰、那個，我講係九哥。 嗯， 九哥咧 有幾多兄弟姊妹啊？咁 十三、 十八、 十八個、 啊、十八， 但係兩個媽媽 Andy 十八嘅。 两个妈妈 拉女， 大嗰个妈妈生咗15个， 哇！ 咁后来所以又唔喺度，咁啊好我妈妈，我妈妈 咁多，咪即系一年生个， 我妈妈系填房， 踢足球仲有后备， 系咯， 我妈妈系填房就生咗3个 ，OK。 咁但系咧18个咧，啱啱9个仔9个女， 嗯， 系咪一齐住嘅开头？定系都系分开 住啫？ 哎呀，咁大！ 唔系我见到《溏心风暴》都系一齐住噶嘛？ 好多其实好多未必喺度咁耐添噶啦，好、嗯、多、哦、因为嗰阵时吓嗰啲营养又拍唔好，唔知点啦。咁、 嗯、 总之我第18啦，咁就因为冇钱啦，咁我妈妈咧就要去打住家工。咁咧，你梗係唔可以帶埋啲細路去打啦。咁、佢就將我哋咧就擺咗喺不同，即係不同時間咧就擺咗喺不同親戚嗰度住。咁嗰度咧初初就擺咗我喺元朗，就同阿六。 哇！嗰時好鬼荒謬喎、啊， 好遠嘅。咁佢咧就唔知喺山頂定喺半山度打工。咁所以咧，如果佢喺嗰度要入嚟元朗見下我咧， 半日啦。 係係咯， 最少來回一日咯。 咁所以咧，同埋咧嗰陣時做工人咧。就唔會好似而家嗰啲工人咁樣咧，一個禮拜會有一日假。嗰、陣時啊，唔知一個月都唔知有冇一日假。咁所以咧，我喺六姨度住嘅時候咧，係2-3个月先見到我媽媽一次噶。咁、我六姨咧又有6个細路，咁所以我哋大家梗係好開心啦，玩得。 但係你係俾人蝦，有冇俾人蝦嗰只㗎？ 冇冇冇，大家好玩嘅，好開心。但係因為我六姨都咁多人，佢邊得閒啫？點嚟㗎？咪你自己搞咯。 因為之前咧訪問長毛，長毛就係俾成家恰到咧，即係死嗰啲嚟㗎嘛。 我哋冇， 即係所有錯事就係佢，就係屈曬落佢。 咁你喺嗰六姨嘅嗰六個小朋友嚟講咧，你屬於年紀係大啲啊，定係細啲？中間嘅， 我有 咁、都好啲，佢、 好啲嘅咁樣。太細 長毛係最細嗰個嘛， 太细又 做错嘢就滑啦， 大嗰又惨啊！大嗰变咗照顾埋佢咯，好似 系咯。所以佢就系用同啲书本为伍，所以佢一咩读好多书 咁。我冇俾人恰嗰啲，我啲表姐啊， 系咪因为你够恶呢？嗰时 唔系，大家当时好好嘅，冇乜嘢嘅，又细个啦。咁我喺中星嗰度读书嘅， 咩中星？ 中星学校啦，小学咁啊读书，咁啊读唔知读咗小一，然后去小二。咁我妈妈咧打工嗰度咧个事头咧。就同佢講，就話喂，有間新學校啊，佢起個新校舍啊，馬尼諾。你個女喺元朗讀，不如你睇下同佢即係申請啦，睇可唔可以出翻嚟讀啦咁啊。咁我媽媽就梗係好啦，因為其實我哋舊陣時嗰啲父母都係好希望仔女去名校度讀書噶嘛，即係嗱，我哋對精中升咧係非常之尊敬。 係， 我媽媽咧， 始終同馬洛菲有啲距離嘅。而家啲父母都係嘅， 係咯，名校，中國人啊，啲父母係咁。 咁始終都係希望子女成龍啦、 我老豆都係咁， 後先咁同佢講。 但係你搬出嚟讀書咁，你 住 邊啊？ 所以咧， 就去咗第二個親戚度。 我媽媽咧就諗，佢死啦！佢話喺中升度讀，咁啊而家讀緊2年班，不如啦咁啦，我媽媽都好保險嘅、即係行騎樓底大鋼盔，不如我同你報申請再臨班讀翻2年班，即係佢想保證 咧，驚你追唔到啊， 唔係追唔到啊，佢驚我唔俾人收啊， 哦， 所以佢好保障咁，即係要好小心啊。佢嗱，我同你申請再讀2年班，即係臨一年，咁樣咧。咁我去要考入學試㗎喎、中英算咁、我考中冇問題啦，考算冇問題啦，英就死火啦，交白卷 吓、 因為當時我哋係冇讀嘅， 都英文冇及 吓，冇嘅 ABC 都唔識㗎， 小學 26個都未知 冇，咁但係呢，因為一來就係臨班啦、二來亦都係因為佢開間新嘅學校嘛， 佢、都收生， 佢收好多人嘛，咁所以咪收咗我囉， 英文唔合格都收啊？ 冇啊，都收。咁樣咧，但係咧，真係好笑啦！咁你去到咧，原來馬尼諾咧，所有嘅嘢都係用英文教嘅， 係咯， 除咗中文科 中文科咯。 咁我去到第一個學期咧，就知都唔笑，即係完全都好似遊魂咁啊！完全都唔知佢個班，佢又唔理你嘅、又冇人同你補習嘅、我屋企亦都唔會揾人同我補習。咁啊上堂啊，咁啊梗係唔識啦，咁啊嗰個叫 report card 啦，嚇一個學期 成績表 全部都係 P 啊，成績表全部 P 就係 中文 poor 咯， 嚇開嚟 pass。 咁啊有一次上堂仲好笑，咁我啊 成日中意同人傾偈啊，乜乜乜。咁突然嗰個係西人嚟嗰啲喎，個老師對住我，我解唔知佢今日啦。 佢講咩？佢講咩 咁？咁我 問隔離 咁，我又再講， 實係難啦。 我又叽哩咕噜喎，咁我好急啊！咁我要答佢啊嘛，我知佢問我嘢，我話 yes 咁啊，哇！全班都咔咔咔喺度笑。 佢鬧緊你？ 我話佢揾我，佢講咩？佢話佢問啊，係咪佢叫你講嘢啊？ 你嚟答 yes 喎，唔怪得笑。 咁樣咧，咁啊過咗一個學期咯，咁冇人理嘅喎。咁又讀下一個學期啦，咁啊漸入佳境啦。咁就識講啦。咁啲分數啊一路升啦嚇， 即係自學嘅 咯 喎， 唔係自學你一齊學啊嘛。嗱、 嗯， 但係咧， 不過你起步遲咗，起步遲咗，點解？ 起步遲咗，但係咧， 廿六個數目， 所以咧， 廿六字 個問題就係啦，就係點樣教書啫嘛。咁我照我自己記得咧，係冇人話哇 ，Emily 乜你咁慘啊？你唔識講啊？我放咗學又揾你同你補啊，乜都冇噶，照樣跟唔到咪 pull 咯。照樣第日、第三日、第四個禮拜、第六個禮拜，咁啊搞掂噶咯喎！同埋我話俾你聽，我哋一踏出嗰個課室門口，係冇人講英文嘅， 係 啊, 啊， 全部講翻曬中文嘅， 係、啊， 又冇補習嘅我嚇，咁、啊、樣咧到升到三年班咧就，哎 ，bling bling 都唔知幾勁，好似考試考頭十名啦。咁、所以系冇问题噶、哦， 即 系 其实系个环境， 系个环境同埋个老师教得你好。我哋嗰阵时咧就读咧，你哋咁细个唔知，我读 Brighter Grammar 吓 ，Amen and Amen Amen and Amen， 系嗰啲啫嘛，系咁啊！你嗱你细个唔识啊， 你唔系学嗰啲 vocab 噶嘛？ 咁所以咧，真系完全冇问题噶、哦。咁啊，读完三年四年就完全系可以讲英文啦。我哋马尼洛啲同学啊，个个都讲到。是冇人補習噶，但系我升咗中一之後咧，係我去同人補習啊！我一放咗學咧，我就同一個 賺外快 一年班定二年班，因冇錢啊嘛嚇，同佢補習咯。咁同埋我嗰陣時咧就未曾有免費教育嘅，咁我咧仲要申請政府嗰啲減學費，好似中學小學咧就唔知十幾蚊，中學又幾十蚊，咁我又申請嘅嚇，咁咪就係咁咯。 咁但係你元朗你搬返出嚟嗰陣時 住 邊啊？ 係咯，住邊啊？ 咁啊，因為咧元朗啦，咁你係走去跑馬地，走去即係跑馬地讀書。咁我初初咧就搬返出嚟咧，就應該係同我阿七姨同埋八姨同埋婆婆住，就住喺軒尼斯道嘅，喺呢個叫做灣仔。咁我可以朝頭早搭巴士嚇、上去馬尼洛啦。咁但係三年班咧，我就搬咗過海喎。搬咗去油麻地，就同我七家，即系同父二母嗰个家姐啦，第七个家姐住，咁啊住宁波街，咁样咧就每一朝咧，我哋嗰阵时好多人住噶，哇有个碌架床四格噶，我阿七家好好嘅，好多人喺大陆落嚟咧，佢都收留佢噶，咁样咧又有啲人啊瞓冷巷啊，咁有个老人家叫大娘，咁咧佢啊朝朝叫我起身，咁啊翻学。咁我咧就喺宁波街咧就行出去，嗰阵时仲有过海船嘅，行出去码头吓、去到即系吓渡船街啊嗰头咧，咁啊坐船过海啊搭巴士翻学三年班，咁啊嗰阵时冬天好黑噶嘛， 你一个人噶咯嗰阵时， 梗系一个人啦，咁啊冬天好黑噶，咁个天点都黑噶啦，咁有一朝咧大娘叫我啦，咁我又起咗身。咁我落到街都覺得，咦唔係好對路啊？點解佢咁係靜嘅咧？都唔理啦，咁啊照行，行到出去碼頭，車都未有船，點解阿大娘睇錯 票？睇錯鐘， 即係睇早咗一個鐘啊！冇辦法啦，我咪坐喺碼頭，咪等第一班船嚟，咪過海咯。咁過咗海去到中環咧，咁我就搭1/1巴士或者19號啦。咁啊上到翻去跑埋地咯，咁咪翻學咯。咁你三年班就係咁啦。咁但係我哋學校咧，因為好多人都好有錢噶嘛，咁有啲咧真係白衫黑褲嘅，就同佢玩埋個書包嘅， 撥車翻學。 係啦，坐靚車嘅，咁我哋坐巴士都冇緊要咯，大家都一齊讀書啫嘛。 但係全日制噶啦，應該定係半日㗎？ 我記得小學好似係 半日嘅，我小學都半日啦。 中學 以前冇咁多全日嘅， 係咯。 中學全日咧。咁我哋記得咧就即係食飯咧，我好多時咧就點樣咧就唔係時時有錢出去食飯啦，咁就每一晚食飯， 食完飯就睇下台上面有啲咩餸係剩咗嘅，咁、就揾隻豉油碟出嚟，就將嗰啲餸就夾咗落去嘅豉油碟度，咁啊擺咗佢入去雪櫃。咁第二朝起身準備翻學嘅時候咧，就攞電飯煲出嚟，就有啲飯喺度，咁啊攞翻豉油碟嗰啲嘢擺埋落去嘅電飯煲， 蒸翻 熟佢， 蒸翻熱佢，咁然後就有個暖壺嘅。咁就攞暖壺出嚟， 紅色膠嗰只係 啦， 我都有， 滗咗啲飯落去，然後倒埋嗰啲餸就喺個暖壺度，咁啊玩住翻學，咁啊到即係中午食飯時候咧，咁我哋攞個暖壺出嚟，咁啊坐喺路邊度食，咁有啲人就出去食啦嚇，咁、有陣時時不時一個月都可以一次出去食咯，咁好緊要噶。咁、就係咁翻學咯，咁做人咯。 嗱呢節最後想問多你個問題，你覺得你嘅兒時快唔快樂咧？ 幾好啊，我覺得幾開心啊。 媽媽最後幾時翻嚟陪翻你哋？有冇話去做？ 後來我哋一路讀書，咁佢一路做嘢，咁後來咧，我舅父咧就送咗我一個我哋八哥，就送咗佢去英國，就讀會計。佢後來就變咗係 chartered accountant。咁我舅父好，即係我舅父都好明啊。佢同佢家姐講，佢話你咁樣咧係好辛苦嘅。佢話所以咧一定要你啲仔女咧係讀到書先幫到你。所以咧我就幫你送咗你個仔去倫敦，就做會計師。咁我哥哥好叻嘅，我話同人補習啊，中一補一份，我哥哥補四份習啊。哇，好勁啊，賺好多錢啊，俾咗錢俾我媽媽添。咁啊送咗我哥哥去讀，咁佢讀完翻嚟啦，咁啊好叻，咁佢又賺好多錢，咁佢咧就揾翻我哋咧一齊就去住。嗰陣時我已經中五啦，唔知中五定中六啦。 佢都好有心喎、啊，即係係咯，好成。 咁嗱，咁而且唔單止咁喎，佢翻咗嚟咧，咁我另外有個九哥啊嘛，去咗大陸噶嘛，佢又係翻翻嚟又係讀翻咁多，真係慘啊嚇，嘥咗幾年。咁然後咧，我八哥咧就送阿九哥去倫敦，又係讀翻會計師，咁然後咧，我八哥咧就送我去美國讀大學，嗱，所以我舅父好叻咯，佢話我要搞啲，而且亦都要有個仔咁叻，同埋咁肯幫啲 真 係細佬妹， 係啊係，真係爭好遠。呢啲就第日咧可以寫本書出嚟，有冇計劃？即係 寫本書有咩人有興趣啫？ 有啊，即係係咯，其實即係估唔到背後咁多。 我中意呢啲㗎， 其實有好多奮鬥啊，有好多以前舊香港 香港人精神啊嘛。 係啊係啊，我覺得係擺到見得到 啦。係咯，同我老豆差唔多啊，真係。 所以第一節我咪安排咗講呢啲嘢咯。好，第一節講到呢度先，轉頭翻嚟。